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来收听我们的超级体验团。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城市生活运动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尴尬以及危险的现象。这事儿呢要从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北京的一家媒体报道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主题叫做长安街成为自行车赛道啊，对骑行飙车族也要亮红灯，这样一篇文章让你们列举了很多的内容和信息。就是说有很多骑行的朋友在长安街上骑行，速度很快，然后呢不遵守相关的道路法规，那么要对这个飙车族呢要给予处罚啊，同时要有劝阻，确保城市道路的交通秩序井然啊。大概这个文章是这么一篇文章啊。其实我看了这篇文章呢还好，就是有很多客观的写的事情呢我倒是比较认同啊。因为长安街，说说我也骑过长安街，我也见过在长安街的一些不安全骑行的现象。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不能以偏概全。不是所有的骑行爱好者都是飙车族。他一说飙车族，你好像把所有的在长安街上骑行的人都把它列成飙车族，这不对。不能以偏概全。第二个呢，这个具体到一些交通法规，其实我们还是应该更多来探讨如何化解这件事情，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不让大家在长安街上或者其他道路上来骑行。怎么避免这样事情出现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我跟论论要聊这期话题的时候，突然发现又一个大反转。 反转 一个大反转。这条消息出来之后，马上就有骑行爱好者就扒出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篇文章的至少所在的这个媒体这个发行的某个人员吧，他是因为在长安街上驾驶机动车辆右转撞到了骑自行车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这篇文章的出现？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过通过这件事情更加说明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城市的道路安全与运动爱好者现在确实在路权上以及相关的一些道路使用上出现了矛盾。 对， 那怎么办？今天其实咱们一来说一说现象，第二个我们想一想如何化解的原因啊。 其实我觉得刚刚宋阳说的那件事儿我看到这件事之后的第一反应呢确实也是看它里边也引用了很多的确实是事实， 是是 法律法规的相关的规定 对， 但是我的感觉同样也是不能因为说某一两个人或者说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这种不适当的行为我们就把整个的一个群体比如说自行车爱好者这个群体就都把他们想象成那样的人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嘛，社会当中本来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同样喜欢干一件事的人呢并不一定每个人干这个事的过程当中 对 都能够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来做因为其实现在比如说骑自行车群体包括我们今天聊这个运动人群，就是跑步，在马路上跑也很多。我就特别典型，我不太爱在公园里边跑步我一般都是在公路上跑但交通规则呢，我比如说到红灯的时候那么我也会停下来，但是确实也有不停。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有某些人他们没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你就把这一类人全都打成说比如说画这种飙车族这种标签我觉得打到一类人身上这个是不合适的首先这条新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再去思考思考。再我觉得像刚宋阳讲的，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就是我在几年之前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来采访一个 自行车爱好者，而且他骑的呢，相对应该在业余的选手来讲，应该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哈、啊。像这个北京有一个著名的赛事世博图，世博图他在这个比赛当中都能够，一般都拿到还是相对靠前的那种名次啊。当时我跟他聊，他在节目里边聊着聊就发出一句感慨，他说：“其实北京的路对于我们骑友来讲，真的不是特别的友好。” 嗯、 他列举了反正很多的例子吧，因为确实我们都知道北京它是一个交通情况 很复杂 很复杂的城市啊，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交通参与者哈，比如说我们的行人啊，比如说自行车啊，机动车现在也很多，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这种外卖平台的兴起，还有很多的这种 电动自行车 包括快递车辆，这种都很多。那么这么复杂的一个交通环境当中，这么多混行在一块儿，如果是哪一环出了问题，那么就很容易产生一个连锁反应。 对， 比如说就很简单，一个自行车的骑手在骑车过程当中，他本来是在辅路上，后来一个汽车突然并到了辅路上就开门，这样会影响他的前进线路，他往边上一挡，可能就会进而影响周围的行人怎么样，这是都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还是主要站在我们这个运动爱好者的角度，因为我们两个平时也都是运动爱好者哈，我们平常也都会在这个马路上这种公共空间来进行运动。运动爱好者第一是怎么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怎么做一个即使在运动过程当中也做一个合格的交通参与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到自行车啊，我突然还想到一件事儿，以前我们都觉得自行车逆行哈，包括我小时候骑车也经常逆行，这个当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好像就最近的一年吧时间，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个朋友分享说接受到了罚单，当然这个罚单不是说真的像机动车一样罚分啊罚钱，但是自行车逆行其实现在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它一直其实也都是违反交通法规的，只不过这些年开始查处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这是规范我们的交通秩序。再有呢，其实就应该在10天左右之前哈，当时这个北京也是出台了一个新政哈，当然朋友圈里边很多人都在拍手叫好，其实我也是哈，因为我觉得北京关于这个所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的这种矛盾，已经也不是持续了这个一年半载，持续很长时间了。现在呢，如果是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不礼让非机动车的话，现在如果是被交警拍到哈、或者说被摄像头拍下，或者说被市民 举报、 都是要罚3分， 罚3分， 然后并罚200元的罚款，这个罚就挺重。以前都是啊，就算被罚到也不是要罚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机动车驾驶员来讲，其实最 每年12分 啊，最重要的还是分啊，每年12分，这一个你不两行人就扣3分了，这对他们俩挺重要。所以我觉得以这种手段来规范，真是挺好的啊。包括其实这个新政，我当时就看到，然后这几天我自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也会在观察，我发现好像还真的是啊，你有了这个监管的，有了处罚的这个办法出台之后，慢慢。我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吧，就是礼让的比例正在变得相对越来越高。有很多的车以前可能碰见这个行人绿灯过马路的时候，他就非得往里钻啊，钻，我必须得过去。 他右转嘛， 对啊。然后现在一般呢，右转情况下还都会，停下来等啊，包括后边的车也不会很着急摁喇叭 什么的啊。 哎，就这几天我的观察，好像路上确实相对好了一些。 对。所以这事儿从两方面来说，就是我同意刚才论论说的那个，今天王论论跟宋阳，我俩是站在运动爱好者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让能够给运动爱好者更多的合理的空间，地点，能够开始运动。其实这个运动不仅仅包括自行车，还有跑步， 对， 多种各种各样的运动，在骑长安街或者说骑这个公共道路的过程当中，你看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还是援引这篇文章里面他说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来分析分析，就为什么不能把板子都打在运动爱好者身上啊？他里边援引的一条呢是很客观啊，非常客观的一条，叫《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规定，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第58条规定，残疾人叫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那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其实里面都没有提自行车， 嗯，对， 都没有提到自行车，他提的是电动自行车， 嗯， 包括残疾人用的这个轮椅车， 机动轮椅车，嗯，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 是， 对吧？但是呢，就这条法规而言，今天咱们不是讨论电动自行车啊。我刚才跟王龙，我俩又看了看相关的法规，这个其他的这个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公里，是另外一个规定， 嗯， 是归于叫电动车管理相关的规定， 嗯， 所以这两个规定，你看它就有一个冲突的一个地方，对吧？一个非机动车道你不能超过15公里，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叫设计最高时速， 嗯， 不能超过25公里， 嗯。 本身就有一个偏差，但这里面依然没有提到自行车的问题， 嗯， 那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说，你按照同理的规定，非机动车道就不能超过每小时15公里，它是这么解释的， 嗯， 所以你的长安街上你骑每小时30公里40公里你是危险的， 嗯， 如果不看这条规定，在路上骑每小时30公里40也是危险的， 是， 就是有没有这条规定，嗯， 是 作为一个骑行爱好者来说，如果我不是一条封闭的赛道， 嗯， 我骑到每小时30公里以上，我就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嗯， 所以危险不在于规定它是不是有这条， 嗯， 这个危险是在于骑车人的心目当中，也就是在运动爱好者的心中， 嗯， 以及所有道路参与者的心中。 嗯， 你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在右转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的看一下右后方、右侧方有没有骑车人？ 对，嗯， 那不管他骑多快，你转过去一撞，那肯定是受伤的是骑车人和非机动车。 没错，嗯， 对吧？这个驾驶人， 嗯，是。 那作为运动爱好者来说，在长安街，不管是不是在长安街，或者在其他地方，你来骑，他只要不是一个封闭赛道，你就要看到是不是前方可能会有人、 嗯、 车、电动车、机动车影响到你的正常的这么一个行驶速度。 没错。嗯， 我们看那个自行车比赛都知道，包括环法啊，那自行车一旦摔车是集团性摔车， 嗯， 你是 一片，嗯， 就是你根本控制不住。 对，嗯， 我曾经有一次特别危险的，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经历，就是在长安街上， 嗯， 就是在长安街上，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是已经过了天安门再往前往复兴门骑的那个路，应该是。复兴门前面就是过了西单， 嗯， 还没有到复兴门， 嗯， 就是过了西单，我想想，啊，差不多， 嗯， 那个位置，当时呢时速有多少呢？时速一定是没有到30了， 嗯， 我觉得那时也就是20多， 嗯 的时候，因为也是晚上啊，旁边是一个机动车要右转， 嗯， 在旁边呢是一辆公共的这个。公交车好像要进站， 嗯， 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么一个路况。那其实我看到前面的公交车要进站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意的降速了， 嗯， 因为很危险降速。那么已经降速的情况之下，碰到一个右转的一个路口，好像就是在老百盛的那个地方， 嗯， 就是过了 老百盛那个地方。 对， 嗯， 一辆小轿车，它要右转，它确实我估计没有看到我， 嗯， 它如果看到我的话，不会转的那么急，一定会刹车。没有带任何的刹车就直接右转， 嗯， 那我就赶紧捏我车的这个车闸， 嗯， 那整个车轮就是一个侧滑的一个状况， 嗯， 就是前轮侧滑，后轮已经开始摆动了， 嗯， 就那么一个状况，差一点，真是差一点就撞上前面那个右转的机动车了， 嗯， 还没撞上那个车拐过去了，我的自行车也停下来了， 嗯。 所以其实在长安街上骑行最危险的就是骑行爱好者面对前方即将右转的机动车， 嗯， 真的这个是最危险的。 对， 嗯，那刚才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里面，就是为什么要去骑长安街， 嗯 嗯，我觉得这里面理由很多啊，理由很多，我们会在这个接下来的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啊，请专门的这个骑行爱好者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去骑长安街， 嗯， 简单说一下，长安街不让电动车上， 嗯， 它是唯一一段路在北京， 嗯，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这中间是不允许电动车上， 嗯，那路况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对， 嗯， 第二呢，长安街呢管理非常严格， 嗯， 人行道的行人是不可以下到非机动车道上去行走的，它一定是在人行道上， 嗯， 那很多其他的我们知道北京的大街小巷，它没有这么 硬隔离， 嗯， 你想下来就下来了， 对， 所以可能随时会下来行人。 对， 第三呢，长安街上的机动车行驶比较规矩， 嗯， 长安街你哪敢随便，对吧？违反交通规则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骑行爱好者认为，在长安街上做骑自行车的运动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儿， 嗯，而且路也算挺宽的， 路宽路平，路况好， 嗯，是。 然后呢，机动车，比较守规矩，没有电动车，没有行人， 嗯。 唯一要应付的就是进站的公交车， 嗯， 以及右转的机动车， 嗯， 所以大家才会选择到长安街上去骑行。啊，当然理由是这样啊。当然回到这个事件的本身，我们再说从运动爱好者的角度来说，运动爱好者确实要紧绷一根安全的弦， 嗯， 对吧？不管是谁的责任，最后你受伤的肯定是非机动车， 是自己， 是一方哈， 嗯。 好，我们说的这个自行车这事儿，其实今天咱们不仅说自行车，再说一说跑步上。 嗯， 完了你经常跑大街，跑步上你跑大街啊，你也会遇到过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友好，或者说比较麻烦的跑步爱好者遇到的事儿。 对，因为是这样，其实我跑步时间也有不少年了，应该得有7年，七八年时间是有了。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在马路上跑， 嗯， 我就开始在公园跑过。那，后来呢，就觉得公园那个相对封闭的这个环境吧，它比较容易视觉疲劳。 嗯， 因为我这可能分人啊，有的朋友我知道就喜欢跑圈，就是你这个线路越单调越好啊， 嗯， 我就不用动脑子，我一直走就行。但我呢，就还比较希望那种能换点这个不同的这个风景 啊， 这个感受感受不同地方，所以就比较容易比较喜欢去探索马路。探索马路呢，我也是跑这么多年也算是比较有经验了，所以现在哈，在选一条比如说我今天要跑步的线路的时候，我一般都会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尽量都会选一路右拐的道路。 嗯， 如果是这个环形啊，你们知道这个我们日常跑步锻炼肯定是跑一个环形，一个闭环是最合适的，因为你这样出家门马上就能上路， 嗯， 然后跑完一圈正好就回来哈，不用在路上去耽误太多的时间。我在跑这个环形的时候一般都会注意避开红绿灯，然后一路右转， 嗯， 这么过来。因为一路右转呢，相对来讲你在这个路上可能会遇到比如说等红灯啊，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复杂的这种路况会影响你节奏的这种事情是比较少发生的啊，所以一般我选择线路会首先就会选一路右转回来，绝对不会，基本上不会有，比如说选择一个路口需要左拐，因为左拐就意味着你可能你不是需要等一个灯，你可能还需要等两个灯，你要先，因为我们行人不能像机动车一样直接从马路中间这样斜着穿过去，我们要走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两边啊，这么过去。 所以你这是在路况路线的选择上，要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一条路线。 比较顺畅路线，嗯。再有呢，我也会刻意的去避开一些，路况比较复杂的路口啊， 嗯， 我一般都会避开。比如说这个路，比如像西单那种路口，我一般就如果不会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会选择从那儿过哈，因为这是我觉得这是在我们跑爱好者，就是先天的一个选择上啊，就是你， 但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呀， 嗯， 就是你只能那么跑， 就只能那么跑。对， 举例子，通勤跑， 嗯，通勤跑是 通勤， 通勤跑 你比如从你住的地方，你到上班的地方，你只有这一条路， 对对，嗯， 对吧， 嗯， 那怎么办呢？就没办法， 对，这就没办法了啊， 嗯。 但我说的就是在我自主可以去选择的情况之下， 嗯， 我然后会看一下路况，不会让我这一路有太多复杂的这个路面情况，而且选择时间也非常的重要哈，就是早晚高峰，我觉得除了像孙杨刚刚说通勤跑，我知道有朋友这种习惯，我觉得也挺好。 通勤跑 啊，这种锻炼身体也不耽误你这个占用你晚上回家休息过多的时间，我觉得也挺好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这种通勤跑，如果大家自己锻炼的话，尽量咱就别赶上早晚高峰去跟着那么复杂的路况来一块凑热闹哈，我觉得。 对， 嗯， 这个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 嗯， 交通路况上它是属于这个最容易受伤的最底端的，就是如果说有一个， 因为它没有任何保护，嗯， 哎，如果说在道路交上有一个鄙视链的话，它是属于鄙视链最底端，你知道吗？机动车还分，然后在那个电动车、摩托车，然后自行车，最后是行人行，还有跑步的，可能处于最底端， 血肉之躯啊，这就是。 对，我突然想起那个，什么电影？那个《侏罗纪》。 嗯， 《侏罗纪世界》 嗯， 好像有这么一个电影。电影里边有一句台词， 大概是呢，这个生物工程师呢，他制造出来一个特别恐怖的这么一个恐龙， 嗯， 它具有很多不同爬行动物的那个基因， 嗯， 它又能变色，然后又能隐身，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当时我记得这个他算是一反派吧，正面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制造出这样的一个怪物出来？ 嗯， 然后那个工程师呢，特别的理性跟他说，怪物是相对的， 嗯， 对于老鼠来说猫就是怪兽，对于猫来说蛇就是怪兽，你认为它是怪兽，只不过它处于你生物链的上一端， 嗯， 那么你对于你的下一端来说，你就是怪兽， 嗯， 然后当时的话说的就还是很有道理。 是， 那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来说，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 嗯， 机动车和电动车就是怪兽， 嗯，钢铁怪兽， 对吧？那么对于跑步爱好者来说，自行车也变成了怪兽， 是。 所以刚才我们在说，嗯，说骑行人的事儿，骑行你的速度那么快， 对， 你达到二十公里甚至30公里的这个时速，甚至更快的时速， 嗯。 如果说我跑步呢， 嗯， 我突然窜出来的话，忽然我突然为了躲避前方的一辆停放在人行道正中间的共享单车， 嗯， 经常有共享单车停在人行道正中间，我为了躲避它，于是我选择跳下人行道的台阶， 嗯， 到非机动车道上借道我跑一下， 嗯， 正好赶上后边冲出来一辆时速30公里的自行车， 嗯， 那你想， 嗯， 事故就造成了。 是， 所以在这个道路交通的大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说我置之事外， 嗯， 我就做好我自己事，你都与我无关， 对， 对吧？你为什么违规了？你们为什么违规了？我就没有这样。 嗯， 任何的交通的事故的产生，都是因为双方甚至多方的因素造成的。 没错。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当然我们不是说一个交通节目，我们聊的是一个就运动爱好者的一个节目。但是城市运动爱好者，不管是跑步爱好者还是骑行爱好者，都用到了公共交通这么一个大环境。 嗯，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不管这个文章最后怎么说哈，至少从保护行人、保护运动本身来说，作为运动爱好者的我们心里面有一根安全的这样一个尺子。 没错， 对吧？ 嗯。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那关于在长安街骑行这件事上呢，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请骑行爱好者一起来说一说长安街骑行的种种。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回听节目呢，也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和体育运动有关的话题。最近有一个事儿呢，确实不仅是引起了我的关注啊，引起了身边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关注，那就是在最近呢，有一篇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呢，说的就是在咱们北京的长安街成为了自行车的赛道啊，这个赛道是打引号的，当然它这个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叫做对于骑行飙车族也要亮红灯这样一篇报道。大概的内容就是在长安街上呢，有一些骑行爱好者有这个大概将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在这上面进行骑行，占用了这个机动车道，还有闯红灯的这种行为。文章的评论是说，这个叫做飙车族啊，打引号的飙车族，应该吸取教训。那么也，有相关部门要有这个执法啊，要处罚。那么对于这个夜间在长安街赛车的现象呢，要有针对性的一个劝阻。这个事儿一出来之后呢，我看有很多骑行爱好者就在自己的这个，包括朋友圈啊、新媒体上也有一些相应的评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一说。首先，为什么会出现大家在长安街上骑行这事儿？第二，骑行究竟有没有错啊？那么哪方面是错了，哪方面没错？那第三，这种事情以后应该如何避免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请到两位嘉宾都是好朋友啊。这个其实我跟其中的这个一位也在长安街骑过，另外呢，我们都是这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啊。一位呢是 六大满贯的完赛者，也是这个铁人三项的爱好者张宇。张宇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宇。 另外一位呢，也是在这个马拉松当中成绩非常好的女子运动员啊，当然我们是这个普通运动的爱好者啊。蔡超，蔡超你好。 大家好，我是蔡超。 欢迎两位，欢迎大宇，欢迎蔡超来到节目当中哈。我是没跟蔡超，咱俩没骑过长安街。 对，没骑过，但是我自己和朋友啊，和宇哥啊都骑过。 是吧？ 嗯、 我跟张宇是今年没骑过，好像骑的最多应该2019年。2019年的时候晚上还经常去骑这个长安街。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我们并不陌生。先说这篇报道吧，这个两位也应该看到这篇报道了。 那对，看到了。 对 对 对 ，这怎么样？看完这篇报道之后，两位先说一说这个，在针对于这篇报道，有哪些地方两位觉得哎有一些问题和实际情况可能不是特别的相符？第二呢，从两位看到这个角度来说，在长安街骑行究竟现在有没有这个报道当中说的这么严重啊？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视角里面来分析分析这事儿哈。先来说说这个，说这个。长安街成为自行车的赛道，对骑行飙车族也要亮红灯。长安街是自行车的，是赛道吗？当然赛道打引号的啊。 他那个赛道应该是在一个 APP 里边的一个赛段，就是这个赛段是每一个骑行的朋友都可以去建立的。就是你建立完这个赛段，就是你如果大家用的同样的 APP， 在同一个路段进行了骑行活动以后，你就会产生排名。它是自动的。是这样，它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工具，我觉得是这样。 对。 然后为什么在长安街骑车呢？因为在我觉得在三环以内吧，可能那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基本上现在新建的路段很少有这个机动车道了，或者机动车道就会被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就被机动车都停满了。就你没有非机动车道去进行这个骑行的这个训练，一般来这骑车的人都是骑的，我觉得至少是四位数以上的自行车，四位数或者五位数或者更高，就是他其实 大几千上万的自行车， 对，都是这样的自行车，它是速度很快的，是竞速的，它是有这个变速啊，包括它会有一些骑行的一个状况，就是它是一项运动，因为没有地方能骑，然后长安街是从建国门到复兴门这一段是禁止电动车， 对，电动车进不去 行驶的， 没错。 所以其实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害怕，就是电动车，因为它很容易起到一个速度，但是它突然会停车或者突然拐弯，我们经常会撞，就是自行车是停不下来的，因为它蹬起来就我们叫巡航嘛，你蹬到那个速度以后，你就要保持那个速度。然后呢，你旁边的这个骑电动车的人就跟你有时候跟你速度是一样的，但是他会突然拐、突然停，就非常非常危，就危险。 所以咱们现在先说这为什么有骑行到长安街上骑行， 对 吧？先说为什么大家要到长安街上去骑这个事儿，那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是骑行爱好者啊，就是其他地儿确实对于叫做怎么说呢， 自行车的。 对， 爱好者， 你说， 因为我虽然是一个跑马拉松比较多，但实际上我也参加过，铁人三项赛，然后也有一些骑行的这方面训练的需求。然后对于我来说呢，我骑车，肯定是也要需要训练的，但是那这个市区的这个情况就是没有能让我练自行车的这么一个场地。那长安街相对于其他的道路，实际上对于我练自行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因为它没有像外卖的车呀什么这些送快递的这些车，所以它比较安全，全是自行车在自行车道内，而它的这个又特别宽，对吧？然后红绿灯呢就是还可以，就是等于 间隔比较长， 对，间隔比较长。比如说像我骑车是有一个上锁鞋的需求，如果我想练习上下锁鞋，最好的一个条路就是长安街，又有红绿灯，我能通过红绿灯停下来切换这个上下锁鞋，然后又相对于比较安全。然后他这个文章我也看了，他把这所有的骑自行车都叫飙车族。一说到飙车族，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比如说速度与激情这些电影里，包括头文字 D 什么的，好多人开着那种特别快的赛车跑车，晚上去那城市道路里去测试他这个车的性能，看谁快，还有赌博什么的。但是呢，我觉着 不应该定义为飙车族，虽然大家都骑特快，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体育运动，不是说我想骑多快就骑多快的。首先我得有那个体力，我得有这个能力才能骑快车，所以这些人的最本质的目标还是达到一个运动的强度，还是一个运动，并不是为了炫车或者是为了斗气儿，或者是为了比谁快谁慢。我觉得这种心可能是某一段，哎，我们俩一起骑，我们俩一起这个拼一拼，但是这个绝对是占比较少的这个程度。而且我认识的周围骑行的人对这篇文章实际上意见特别大，因为我身边都是很多的铁三爱好者，骑行的爱好者，他们就觉得这个记者纯粹是就是找事儿，或者是觉得这个文章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们这骑车怎么了，我们这就是运动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要分成两方面看，一个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没有地儿去练习了，这个道路又相对安全，但是呢， 对这个事儿就是蔡老板你说的那个，我有一点我非常认同啊，就不能把所有的在长安街上骑车人都叫做飙车族。 对 是吧， 对， 就飙车它是一个带有主观意义的， 对， 然后以这种互相比拼不顾公共安全的 对 一个前提。 对，我觉得 才叫飙车。 对，大部分我认识的人在这上骑车都是 就是体育 肯定对等红灯，而且像咱们去过长安街骑车，骑的次数也不多，咱们都会还比较小心看一眼有没有车呀，尤其是右拐的有没有让咱们啊，包括公汽车在进站这些情况，甚至还会停下来等都没问题。 但是确实我觉得从客观上来讲，因为我跟张勇们去长安街骑过车，确实有这个文章里面说的这个客观事实的出现。 对， 他就是这事儿就确实有两面性，这个长安街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骑行的一个路段，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骑行者都是按合理合法的方式去在做这项运动，包括他们会借用机动车道。 对，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危险的，在文章上我觉得确实客观出现了借用机动车道， 借用 对 有的时候借用就是公交车道可能还我觉得还 OK， 有的时候是那个叫非机动车道，它有可能有公交车进站，这样你没有办法，你避让用，我觉得借公交车道去避让一下是正常的， 就是等于换一下道， 对，换一下 道 你再回来是 OK 的。然后大多数人都会有站公交道的可能性，但是这也其实也没有违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有的骑行的朋友会站往里的两到三条机动车道， 长时间的占用里边的机动车道， 他基本上就在机动车道去过好多灯，就是因为他其实可以跟那个机动车骑的速度是一样的，因为他其实可以比公交车还快，公交车在长安街是有限速的吧，可能是每小时20公里， 有限速， 20、25，反正应该不快， 不快， 应该是不快，他到底他也快不了，应该是轻轻松松的自行车就能超过他，就不用你公路车。我觉得你买一个休闲自行车1000多块钱，那12斤你也能把公交车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跟超车就是飙车这是俩事儿，但是呢，就是当这个自行车骑行的人足够多的时候，就是这一个队伍足够长的时候，比如超过了30或者50的时候，它就像一群蝗虫一样嗡的一下过去，那确实我觉得就是对正常的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还是有影响的。 对，所以在这儿就是想咱们把这事儿呢就是既然说了咱们就把它说得很明白一些哈，就是那为什么就是很难管呢？ 我觉得可能是法律法规没有这条， 或者说大家不知道。 对， 有可能是不知道，或者反正他就是。 但我觉得刚才张你说那一点就是难管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成群结队了。 对，他很多。 你这就麻烦了。 很多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看过那个自行车赛，它叫一个集团。 对， 这个集团如果之中有一个倒下了，或者是摔车了，它是一片跟多米诺骨牌一样，那是很危险的， 刹不住， 后边人反应过来， 而且你就设备肯定会就摔坏了嘛，人都是也，他骑行服只是一个为了防止这个风，兜风，防止兜风，它只是一个紧的骑行服，它只是为了 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对，它没有任何的防护功能，它只是为了减小风阻， 对， 头盔跟眼镜这两个是安全的，是为了安全防护用的。对，所以其实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大片的话是挺危险，因为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在过一个路口， 我也看过那视频， 对，就是你看那个视频可能有1分钟， 那自行车嗡嗡一直过，但是那 是山街吗？ 我忘了，我不知道那视频是可能也不是北京，就是他其实如果骑行的人真的足够多的话，真的就像那个蝗虫一样嗡一片。但是他就是第一波人过了这个红绿绿过绿灯了嘛，但是你最后那个尾巴不一定能过得来，但是他不会停的，因为他在集团里， 他就跟着了。 这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集团里你不会停的，你会跟着一块过去，但是他在后边的时候就是会有 对 危险。 核心就是这个地儿它不是一个封闭的， 对， 不是封闭的赛道。所以这个文章你看，我觉得有一段他写的还是很客观的，他是打引号的赛道，叫长安街成为自行车的这个赛道。刚才几位也解释了，首先啊，这个在排行上所谓的赛道，其实在一个运动的 APP 里 APP 上它自动形成的。 对， 就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这个事儿。 嗯， 比如我们家从我们家出发下了门豆，然后到这个大门口，我也可以把它列为一个赛道， 对， 它也叫赛道， 对 ，App 里面也成立，只不过有没有人参加这赛道而已。 对， 就是其实，比如你跑了一个10公里的赛段，在里边有可能某1公里到2公里会被别人建成那个赛段。当你保存这个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好几个赛段里都有成绩。 对， 就是因为你覆盖了那个赛段而已。 对 对， 它是一个 App 里边对于这个。对于一段的这么一个说明叫做赛道。 嗯， 所以呢，首先我们解释了它一种呢叫做这个 APP 里面的赛道，它不是真赛道， 对 啊，打引号。第二个，我觉得刚才就是张宇提到那一点，确实有骑行爱好者把它当成了赛道。 对，它确实是， 确实把它当成赛道。你比如说在一个大集团里面， 嗯， 就你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一个比赛， 嗯， 你就不能形成集团。什么叫集团？我们知道你要环法也好，或者真正自行车赛也好， 嗯， 你跟随骑嘛，一个集团嘛，你怎么跟？因为你知道是不会有人进到这个赛道里面，你才敢这样骑， 嗯。 但如果说在城市的这个道路交通上，你还这样做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一点上，骑行爱好者是不对的。你见到红灯你就应该停，因为这是一个城市道路。所以呢，到这样一点上，我们必须先说明一下，我跟张宇在骑长安街的时候， 嗯， 真的不敢加入到这个叫做大集 团， 也从来没有过， 就确实没有那个能力。 我是真 跟不上， 能力不说，是真不敢， 真不敢。对，他们那真的就是我们要 骑得太猛， 按北京话说就是太猛 了， 就太猛了，就是你不敢。 对， 嗯， 确实那个瞬时那个速度吧，因为它其实就是每一个红绿灯都会停嘛，一个红绿灯大概一公里。 有时都不到 一公里， 500米， 每1公里提一下，就是停一下，就跟间歇一样。 嗯， 它其实就是拼这1公里，我觉得是 OK 的。 嗯， 但是你只要不闯灯， 嗯， 我觉得还是 OK 的，因为它足够宽了。长安街真的足够宽，为什么会选择这儿？包括很多骑行俱乐部，他第一次约活动，他有约到这儿，因为它是比较容易到达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一个地儿， 对 对。 第二呢，刚才就是两位提到那个， 嗯， 也是我个人认为，大家到长安街骑车，它没有电动车。 嗯， 它不仅是没有电动车，它还没有行人。我有一次那个在长安街的北段， 嗯， 它是你想，它是严格的把人行道跟这个叫 非机动 车道， 嗯， 然后跟机动车道是严格的隔离开的。当然，当然中间有一个自行车道，你可以在自行车道去骑啊， 嗯。 你行人是不可以走到自行车道上。你知道在长安街其他地儿咱们可以下去走，没有人管你，但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啊，自己的事儿， 嗯， 自己安全自己注意。但如果你在长安街上你下来了，真的有警察管你， 嗯， 对， 这不能走啊， 协管， 包括有人跑步也不行啊，你跑步也你上去跑， 对， 真的有人管。所以有人管之后，你就发现自行车道上没有电动车，没有机动车，因为机动车很守规矩， 嗯， 长安街嘛， 嗯，对， 也没有行人， 行人，嗯， 突然一下这个自行车道就变得非常好骑了， 嗯， 对。而且它全程那个路面也非常好， 路面也整齐，也没有杂物， 灯光也好， 灯光也好， 对， 是吧？ 就 所以很多骑行者就去那儿骑行， 对，每天晚上吧，就 每天 周一到 七点， 周一到周日，一般就是其实白天也有，但是骑的最快那会儿应该是从晚上 七点到十点吧 ，七到十点， 嗯， 这3个小时是应该是最猛的， 嗯， 是。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文章当中哈，文章当中其实写的有一些还是比较客观，他说闯红灯、占车道。说这些所有机动车驾驶员都不敢碰的高压线，怎么到了骑自行车人就可以公然无视呢？大概这么说的。但是这个话还是有一点，我个人也有一点以偏概全， 对， 不是 所有的骑车人都 90%以上吧， 嗯， 很守规矩的。 对， 嗯， 凡是就是有零星的，或者说部分少部分的成集团性质，刚才像张宇说的，让人印象很深刻，创新过去的，包括视频吧一拍出来，好像就代表了所有的侵害者，其实也不是这样，对吧？ 对。 那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谓的这个说到这个交通法规里边，你知道这个 app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吗？ 嗯， 这个 app 啊，它一旦形成赛道之后，确实 会有个排名。 对， 嗯， 有速度，有排名， 嗯， 有距离。当有速度、有排名、有距离之后，大家很明白的看到你的时速是多少了。 嗯， 你平时你看不着， 对， 光哟，它挺快，它多快不知道，挺快，反正它慢慢是慢，快是快，你不知道它起多快。但是有了这个 app 之后， 嗯， 你上网一查，用 app 一看，一发现，我的天呀，第一名或者排在前几名的，时速已经达到了每小时43.32公里，这是你看，他叫第一名的用户骑行6.5公里用了9分13秒，他一下成绩出来，一下看，哦，你用了43.32公里，而且是谁，他能查得出来。我跟你说啊，就是真的，如果说有关部门要管的话，是谁他知道，因为你用户注册了嘛。 对， 43.32公里，查一查交通法规，其实查到这样一条交通法规，叫做非机动车道，它叫非机动车道，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非机动车道时速最高不能超过每小时15公里。 嗯， 这么一对应，发现有问题了。 嗯 嗯， 至少这第一名是有问题的，是吧？ 对， 你后边不知道啊，反正我后边你没有记录的不知道，你第一名反正是有问题，这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你非机动车道每小时不能超过15公里啊，你骑到43.32公里，明显的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的规定。那么有关部门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定找到这个人，对此进行处罚。所以这个文章在这一点，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是立得住的，是立得住的。所以在这儿呢，就提醒了咱们广大的骑行爱好者，可能原来大家不太知道，哦，我原来非机动车道还有限速呢。 嗯， 但是这个限速，咱们又说回来，骑共享单车能不能超过每小时15公里？ 可以。 对，我试过，就是如果使劲点努力点蹬的话，共享单车骑到17-18公里应该没问题的。 对， 如果再使劲20公里每小时也没问题。 如果你不骑共享单车，你是骑一个跟共享单车一样的这种所谓的公主车， 嗯， 就是你正常买的700-800块钱的，20是没问题的。 对， 就平均2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而且不说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比如说那些快递车、外卖车，那很容易就达到15公里。而且他们这些，比如说送外卖的这些违章逆行，我感觉在长安街之外，那发生的可比自行车多得多得多。每天都有各种的违章。对吧？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通过这篇文章呢，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我们把客观现象分析的清楚，让大家以后该怎么做，这个非常重要啊。 对， 就是你看啊，机动车你一旦超速了，上面有探头不断的在拍你，而现在以咱们城市道路交通的这种安全网络来说，几乎是叫做零盲点，几乎零盲点吧。啊，你想违规，那你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对吧？这是机动车。 对， 那么对于电动车，现在就咱们能够买得到的电动车都有一个最高限速，就你拧那儿你拧不过去了。他再比如说你最高车速你到20或25或15，咱有相关规定，你再往上拧， 拧不上去了， 你上不去了。 对， 他在这个叫做电子配件上给你设定一道坎儿，唯独自行车，他没有这个坎儿，全凭骑车人他的 能力， 能力和理念，对吧？我能力很强，那你的理念有没有在每小时十五公里叫非机动车道上这样一个心里边这么一个秤？对吧？那你刚才蔡超说的那个也对，就是能力是另外一方面，我想骑上去我也骑不上去。 对， 所以唯独在自行车这儿就出现了执法上的，或者说在实际运行上面的一个管理上的难题，很难。你说我拿一测速仪，我测自行车，你这多快？乌泱一下，哗！你像中国骑自行车那么多，哗过去，我怎么能管着谁是15公里以上，谁是15公里以下呢？而且就算我发现了他超过了15公里，我怎么去管他呢？我能够去追他吗？刚才张宇说的那个整个集团性质的那种，我们说绝对 不鼓励也不支持这种违规行为啊。 嗯， 集团性的这种过去，你想你达到每小时时速30公里以上，你怎么拦啊？ 嗯， 你一拦，人家轻微一捏闸，后边出现摔车，这个、怎么办呢？就管理起来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麻烦的一个事儿。嗯，所以我们在这一期界内界外当中，请两位，一个是从实际的这个角度来分析为什么要到长安街上骑，我就说了很多的观点了。第二呢，为什么出现了管理上的难点，让部分的汽车人产生了违规的现象，对吧？第三，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汽车人都是叫飙车族。刚才那个我特别同意， 嗯， 你不能以偏概全。自行车一是交通通勤工具，第二个也有一是它是运动的工具。那你在运动的属性就是比谁骑得快嘛？ 对， 你骑行你顺利到达就可以了。那你运动奥运会还有自行车比赛呢，对吧？ 嗯， 可不就比谁骑得快吗？那么对于这些骑行爱好者来说，有的人是遵守交通规则，大部分人都遵守交通，但是对于少部分人确实难以管理。可是新的问题原因又出来了，我就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这个事儿。有没有给这些骑行者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去训练骑行的这么一个空间？ 嗯， 这个两位其实有很多能说的地方，国外是怎么做的，我们之前去过其他一些国家比赛啊，看到一些经历，人家是怎么做的。那现在我们北京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我相信就没有人会到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去骑车了。反正原来我去每次我去骑的不多啊， 嗯， 我真的心里边都挺害怕。 嗯， 对，去长安街骑这个就是还是挺考验这胆量的。 我真是，我跟张宇我俩不敢骑。 就是 嗯， 对，不敢，我不敢骑那么快。其实我跟宋阳在这个就是参加铁三的比赛，中国铁三比赛是封路的。 封路 其实这真的是可以就是玩命骑，就看你有多大劲儿吧。 对， 对吧？ 对， 但是其实国外的比赛是不 封 路的。 对，还真是。 就是所以机动车跟非机动车它发生关系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这个意识问题。 嗯，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它是没有所有发生的事故都是比如说撞了袋鼠， 嗯， 或者是撞了动物横穿的，这种都是我在比赛里出现事故基本都是这种事故。 嗯， 它不是说跟真的跟机动车去撞， 嗯， 它真的会让，就是礼让这个事儿是 嗯， 但是你说在长安街吧，所有右转的机动车全都去礼让自行车，也让不过来。 嗯， 确实挺多的。 对， 所以他在那个时段真的是，就是你有时候你开车，你要是没注意，这嗖过来一东西，你根本就看不见。他很快， 对， 他也不是说不让，他就是我觉得好多意识是你在晚上骑行的时候，你至少要有灯。就是我看了很多骑友，他没有灯，就是那这车上你有自发光的尾灯跟前灯，那是你应该有的，因为在国外他就有，而且头盔必须佩戴的。在晚上骑行，欧洲是有要穿那种跟那个 啊， 那个 反光条， 你要套 的那个， 你要套一个反光那个在外边绿的蓝的那种，你不能说穿一个说骑行服就完事儿，骑行服你也给穿荧光绿的带那个反光条的，要么就可以罚你。我觉得你把这些都做好，如果大家都是这么骑，就可能就不一样。我觉得还是法律法规确实没有那么健全，或者他制定这所谓的每小时15公里，可能也是不是年 通勤。 其 实 对年代比较久远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它可能还有一个要更新的一个，是吧？我不是空间呀，啊，之类的，包括这有没有能让骑行地儿？你看，比如跑步吧，咱跑得特别快，大街上跑不了，我可以去公园跑呀。 对， 公园我再觉得不行，我可以去田径场跑啊。 对， 它有选择，就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是自行车没有的选择， 公园进不去，不让自行车进。 如果我只能选择周末去骑山路。或者是怎样，就是说你要去就远郊去骑去，但 其实啊，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骑山路也是违规的，因为山路它就是非机动车道以及机动车道混行，非机动车道是按照1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嗯， 机动车道你又上不去，那其实你发现到哪骑都违规，就是只要你骑这种运动型的，超过每小时15公里就是违规， 对 吧？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会发现确实有问题， 嗯， 啊，也确实叫做。针对于近些年来自行车运动的不断的升级，就是我们现在强调大众健身嘛，大众健身你是多样化的， 嗯， 对吧？百花盛开那才叫春满园，一枝独秀那不行，你不是大家都去跑步了啊， 嗯， 那骑行你会发现这些年来的增长速度太快了， 嗯， 相应的配套设施以及管理措施服务措施没有跟上，导致出现了